照在舞台中间，凶猛的双眼令人胆怯疲倦，巡手时我好准备，你看他们全乖乖向前，柔顺皮毛把尖锐的刺藏好，乖乖的被驯服，那一天会欢呼，也许有危险，不能收敛，等到老虎发威，你才知道它不是冰雹，谁救得了？每个人都在微笑的好奇，心里想什么却看不见，人心有太多似是而非，你看他心中在哪里面，凶猛狂傲，拜托把他们拴好，乖乖的被驯服，那一天会欢呼，像一只怪物，不得已只好把你系上铁链，也许有危险不收敛，等到老虎发威你才知道他不是冰雹，谁救得了？ 我救不了，谁救不了？